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云奇。近日，交通部、民航局、铁路局等部门陆续召开全国工作会议，释放2018年诸多民众交通出行的惠民便民政策，如高速路分时段差异化收费试点将扩大，明年试行飞机上可用手机上网等政策。全国铁路开始实施新的旅客列车运行图，比调整前增加动车组列车97对。今年春节回家的路选择更多，时间也更快。近日，苹果公司承认有意放慢旧款手机速度，对此他们表示将会让超过保修期的 iPhone 电池更换价格从79美元降至29美元，并会在今年发布软件更新改善这次的错误。北京地铁14号线平乐园站和16号线农大南路站已经开通，平乐园站的开通将方便去往平乐园周边地区的乘客，并将有效缓解平乐园附近的路面交通压力。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密云线开通，实名制市郊铁路一卡通正式亮相。市郊铁路一卡通目前可用于乘坐城市副中心线及怀柔密云线两条市郊铁路线。福布斯近日公布2017全球票房最高的演员排行榜，其中《速度与激情8》的两位主演范迪塞尔和巨石强森分别占冠亚军。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让你离不开，你说我自私，只顾着自己。 自己爱，一阵阵暴雨水狂风吹过来，我左右摇摆差点就到头栽，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动力在，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冒上你吃好只认到没活该，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小心我一定报复，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动力在，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抱上你只好只认到没活该，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小心我一定报复，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每次都被欺负小心我一定报复，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1月2号星期二，别再对女朋友说天冷了照顾好自己之类的话，要么就照顾她，要么就拿钱给她买衣服，对不对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5度，最高气温3度左右，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5度到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0度左右，大家要多穿点哦。冬天喝一杯暖暖的热茶是再幸福不过了，喝茶可以提神醒脑，使人精神振奋，增强记忆力，但是冬天喝茶还是以红茶为好，红茶甘温可养人体阳气，红茶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糖，生热暖腹，增强人体的抗寒能力，还可以助消化去油腻，今天中午吃完饭不如就泡一杯红茶吧。工作日的第一天得了一种上了班就不知道吃什么的病，最近在网上经常看大家说吃鸡吃鸡，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好吃的鸡店呢，结果一打听呢，原来是游戏里的梗，不过打游戏还是不如吃真鸡，有一家港式鸡火锅值得一去哦。 这家港式火锅它比较注重食材的原汁原味，没有太多的那种调味的添加，然后主要是以高汤为底，里面真的藏了整整半只鸡耶，而且果然光一个锅底就能够给我让我觉得吃得很爽，鸡呢是用的是广东的清远鸡，就比一般的那种鸡肉更有弹性，肉也更香。

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爱一个人别太认真，你受伤的眼神令人心疼，没有一个人非要离一个人才能过一生，你又何苦逼自己面对伤痕。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8090后的青春，蔡依林。2001年8月15号的时候，经纪公司提出唱片每半年一张，蔡依林觉得这样过于商业，决定单方面终止了合约。因为此事呢，蔡依林的演艺事业几乎暂停。在2002年，蔡依林签约了新公司，推出了《看我72遍》，还是转变了自己的形象，歌曲风格呢也变得多样化。当时为了专辑《特务 J》，特地到伦敦学习，在练舞期间呢，即使脚踝已经磨破皮，他依然继续抓着彩带往上爬。为了在观众面前呈现得更完美，真的付出了不少。但是不管是天后还是最佳女歌手，蔡依林都是用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实至名归。她也同样承载着8090后的回忆。 尖叫划破漫长黑夜，向谁透露你的防卫？当微笑时在那河边，深夜流星勾引月圆，梦见面我走过什么远，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好心开眼。像一只鞋，鲜艳的刺是我的识别，我爱谁也不爱谁，若是爱情 才消失在那河边，深夜流星勾引月圆，梦枕边我跳过山梦远，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间，冒险开眼，那些最像一只鞋，身边的字是我的诗篇，我爱谁也不爱谁，我是爱情派来的间谍，完美的舞台，运动全程焦点，让你定格在爱情盲点，完美的舞台，兴奋难免最对，爱得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 爱情也是天真烂的自卑，甜闷的爱显得肤浅，爱情也是天 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一起就应该偷笑，把烦恼忘掉，闭上不会老。人生不就是这样纷纷扰扰，开心就好，人生多么无聊，永远能聚在一起就应该偷笑，把烦恼忘掉，比较不会老。人生不就是这样纷纷扰扰， 两颗心撑起来等于翅膀。